一季度换一次是16次嘛？ 哎呦我的妈呀！ 对吧？差不多， 将近了。 哎， 这干不干？这仨月不才试用期吗？ 哎，一年几个季度？我在想， 仨月一季度，一年四个季度啊！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我这个数学就是被你和高磊拉下来的，您知道吗？ 哎， 反正总之就感觉没闲着， 就感觉没闲着，就干两三个月，估计就是试用期完了就走人。 嗯， 试用期完了就走人。 这是所以说，不只是试用他，他也在试用别人。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咱们向我们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前辈，对吧？各位岗位精英啊， 对对对， 专业人士啊，我们也是问问你们。你们这么多年工作了这么多年， 对对， 你们换了多少份工作？你有数过吗？换了多少份？然后当初为什么离开？ 嗯， 而又为什么选择现在？ 对， 包括如果你是从一而终，又为什么 坚持一个岗位吗？ 哎， 为什么呢？ 又是为什么？对吧？跟我们说一说，也给年轻人上上课。 高磊没退休，我绝对不辞职。 对对， 啊，当然他退休了，我也不辞职啊。 高磊。哎，高磊应该就一直就是这一个岗位吧？ 不是，不是，不是， 他 高磊来这儿之前不是做这行的， 他好像在一个那个就是地下组织工作过。 别胡说了，就说是在那个警力工作，叫地下组织。但是那个大鹏，包括大鹏之前 哦， 然后在赛特尔工作 哦。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我们这还有很多有从歌手转过来的，对吧？ 歌手 啊， 有，你不也转了吗？ 哎呀，我是著名演员， 跟家演的吧？说说啊，就是您坚持是为什么？ 对， 您换工作又是为什么换？而且为什么选择现在？ 你工作，咱们就说你工作过几个单位就行，对吧？你工作过几个单位？ 我就工作着这一个， 就这一个。 嗯， 哎呀， 怎么着？你要把弄走啊？ 从一而终啊。 领导听见了吗？哎，这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说您工作的情况。 打开微信，对，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提醒大家，那现在可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哈，包括大芝麻说珠市口这边就下雨了。 哎， 出门您要注意防雨，注意防滑。 好嘞，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网上北京市公安局试运行，可以办理120项服务。 哎，文化消费呢，不应该只有手机小屏啊。 还有年轻人一言不合就裸辞，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说一个好消息啊，网上北京市公安局日前正式上线试运行，从即日起，市民可以在网上公安局办理涉及出入境、人口、治安、交管等120项各类服务事项，使北京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事项呢，由大厅办向网上办、掌上办来扩展。另外呢，尽可能的让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腿儿，乃至不跑腿儿。那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平台分为电脑版和手机版两个版本啊，电脑版主页设置有信息发布、警务公开、网上办事、警民互动四个一级栏目。手机版 APP 北京警务， 这您得记好了啊， 对，是叫北京警务啊，设置业务办理、服务查询、办事指南、新闻信息、建议咨询等一级栏目。另外，用户可以通过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号进入到网上北京市公安局平台办理相关业务。刚才我还进去试了试啊，就是你添加了一下这个先添加平安北京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你进去以后就直接会发现它地方有一个底下有一个网上北京市公安局，然后进去以后就能看到各项业务了，比如说你是出入境业务啊，还是非经济出入境业务啊等等的各项子栏目，非常的清晰。 你是不是去坦白了？ 哎呀，我这个哎现在能网上自首啊？ 我觉得应该 不能， 也是可是不是？ 不能，那肯定不能， 人还得去。 对，这个是吧？我得留住 你 啊！ 赶紧去吧。再来看呢，9月1号起呢，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异地换领或者是补领出入境的证件啊。这是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最新消息呢，自9月1号开始将推出实施5项便民利民的新措施，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任意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补发这个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的旅游签注，而且呢，还可以在户籍地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都已经缩短到七个工作日了。 嗯嗯嗯。 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为外籍人员丢失护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等应急需要提供及时的受理审批便利，国际航行船舶船方或者是其代理单位呢，也可以在网上申报出入境的边防检查手续。 嗯， 总之越来越方便。 对。好，再来关注一下啊 ,2018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举行，那重点区域景观布置已经全部完成，跟大家说一说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从市城市管理委获悉，天安门广场、东单、西单、钓鱼台、国宾馆，还有国家会议中心门前、专机楼前及四元桥，一共摆放了九处主题花坛。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布置了中非特色花博啊，此外呢，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区围绕会场驻地周边以及道路沿线采用花坛、花堆、花箱、花圃、地栽花卉等多种形式展现首都优美环境。据了解，8月31号到9月5号城六区按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 所以很多外来朋友说呀，北京的晚上没有那么绚烂呀，但是我们是有级别的、 啊、 对对，那这电也不是那什么 对不对， 没事不浪费、啊、 对对对。还有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也得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对吧、 嗯、 啊，因为要开会嘛，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安排。 嗯， 再来关注高考啊，新高考生本科主要渠道仍然是统一高考。日前呢，市教委、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新高考政策的时候表示，新高考当中所有考生深入本科院校的主要渠道还是统一高考。综合评价录取试点是未来想探索利用综合素质评价从选科到选人的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对于部分家长和考生忧虑的这是不是以后这个分数都到综合评价部分了呢？会不会高考分数只有 60% 的含金量了呢？ 嗯， 该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啊。那么他表示呢，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采取两依据一参考、 嗯、 所说的两依据当中，第一个依据是语文、数学、外语统一高考的三科成绩满分共450分、 嗯、 以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科目每科满分100分哦，就是会考呗、 嗯、啊，好， 总共750分。 嗯， 重要参考呢则是指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所有考生呢升入本科院校的主要渠道还是统一高考。哦，那会考的这个权重加大了。 哎呀，我这多少年不考试，我现在只要一听到跟考试相关的新闻吧，我跟你说我脑子自动清零，我就完全听不懂。 你没参加那个什么主持人学习培训学习吗？ 我早过了。 哦，真的？ 哎呀，开玩笑。哼，所以现在这些年都已经 手段， 这些年已经就是根本就不敢听考试这俩字儿啊。 所以学生真也 当年真的是考吐了都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些方面的消息啊，我们说这个家电都是坏了再换啊，还有超出使用期限其实就得换一换了啊。很多人都是等家电坏了以后才换新的。日前有关家用电器行业协会负责人说了，家用电器产品超期使用会出现零部件老化、锈蚀等现象，极易引起漏电、火灾、自燃自爆等安全事故发生，所以更换家电主要还需要考虑家电的使用期限。那电视机的使用期限一般是8到10年，空调的使用期限是8到10年，电热水器的使用期限是8年，电冰箱的使用期限是12到16年，洗衣机的使用期限是8年，电热毯的使用期限是6年，那其他电器、电饭煲、电风扇、微波炉的使用期限为10年，个人电脑的使用期限是6年，电吹风的使用期限是4年。好， 你知道你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家比如说超期的东西就抹掉，从我那忽然发现我们家空了。没有 对，其实我 没有这个用电视机， 我是觉得是这样 啊， 就你这个使用期限就谁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很重要啊。如果是 讲一讲哈， 是如果是电器行业负责人得出来的、就有点我 当然也不能完全轻视啊，因为我刚看了一个视频， 嗯嗯， 美国一个人在选电视的时候， 嗯嗯， 突然他兜里的那个电子烟那个 啊、哦，对，我也看过， 就爆炸，然后就着了这个裤子，然后后来整个腿都被烧了。 还有，你像前两天 要注意 看到那个有一个小孩在家里玩那个平衡车， 玩着玩着蹭砰就炸了，就着火了。 对， 所以这个呢属于意外情况吧，我觉得 还得注意保养， 反正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电器的它上面标的使用期限。 对，都不知道电器有使用期限这个事儿。 还真是，一般都是使用到坏为止啊。 对， 好， 它不亮否则也不会坏。 好，来看看啊，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跟辞职相关的经历啊？ 人生起起伏伏。 嗯，对。 糊涂的旁观者说了一个他的原则，叫生行莫入，熟行莫出。 哦， 但你按照您这观点，他那仨月一换，可干不成熟行啊。 对啊，对啊， 没有熟的。 你生行莫入，你看我们这就有一位不一样的， 啊、 就是王就说了啊， 哦、 不人家不愧是王啊，而且他好像是还是叫什么王朝阳还是王这。你看他微信头像啊，王朝，哎呦，还是朝阳群众啊。那个王说了，我好像不是10年，就是11年参加的工作，你看都懵了啊。换过四份工作，现在呢是第五份工作，刚刚转正。但是关键是他的行业跳动非常大，就是每个工作都不一样。也就是他 具体说说呗， 你这五份工作都是干嘛的？我们来看看。 对对对， 之间有没有联系啊？ 虽然行业都不一样，但其实都干 HR 的，其实还是一样。 是，你看，比如说我在这个，我在叫什么？我在金融业炒菜，我在那个传媒业炒菜，和我在这个叫什么？其他的行业，哎，在律师行业炒菜，对吧？就换了五份工作，哎，都 是 厨师。 对对对对，大的行业是挺变的，挺怪的。 来看一下， 小猴说三年换了三份工作，每年有个开始嘛，你们觉得对不对？ 好， 哎呀，成本不高吗？你觉得 开心就好啊。你这年假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啊？来看一下， 哦，对， 是吧？ 刚上班好像是不是？ 刚他得满五年，是不是有？五年之内是有五天。是这个吧？ 对，但是你有试用期呀、啊。 嗯， 哎呀妈！ 而且你这个社保是吧？等等的相关情况啊， 不推稳定。 哎，来看一下，杜鹃花说了，哎呀，我跟你们说一个吧，我听说过的这个辞职的事儿啊，我老公的同事在楼下公司楼下吃饭 啊， 他饭里有个苍蝇， 哎呀， 他想了想，上楼以后啊，辞职了。 哦， 我就想知道 单位的工作环境太差。 不，人家可能很多，她老公这个同事说我是吃蚊子的， 那不是蜻蜓吗？ 对，所以其实这个理由很奇葩啊。我们也可以，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不奇葩呀？ 啊，就吃出个苍蝇来上班辞职、 啊？但是愤然辞职有点夸张啊。但是你想想，就是他觉得自己，你看看我便选了一个最干净的饭馆，居然还吃出这个了，这工作还能再干下去吗？这 那老板说你这你。 我跟 饭馆的苍蝇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这，你搞不好这反，当然他这气性也是大了点你跟饭馆的 PK、啊、 苍蝇对吧？你、 啊、 你当你当时你上去，只有你以后你换个饭馆吃， 该不能这饭馆是他们公司的， 有可能是食堂。 好，咱别给人瞎分析了、 哎。这个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你，比如说这些年、 啊、 你换过多少份工作？ 对 啊，分别当然有跨行业的，也可以说一说都哪些行业啊。有什么理由辞职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辞职的人，他们辞职的理由是什么？ 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众当中很多是做人力资源的。 哦、 他们一定见过很多辞职的理由啊。 小郭说研究生毕业两年，光是16年就换了三份工作。 嗯， 我也不想换呀，一开始这20个人这小公司， 嗯， 完蛋得快。 那 后来呢又换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倒是他拖欠我工资半年、 哎呦， 后来倒是补上了，但是也是发放不稳， 嗯， 现在离职了，下周入职新公司。 哎呦 啊，我是不是抉择有点问题，是不是有点背 啊、 希望未来能好一点。 不是 都有个摸索的过程。 对对对对，人生总有这个起起伏伏嘛，啊，只不过下次擦亮眼睛就好。 不，这种教训也是个收获， 哎 啊， 但是我觉得，嗯，找工作这事儿，有的时候对于一个公司的这个怎么说呢，调查和研究啊，你还是得细致和认真一点。 嗯， 这个不光对于你那个选一个好单位有帮助，包括对于你入职也有帮助。 嗯， 有很多人说，哎，今天是去哪面试啊？这个单位咔咔就去了，啥也不知道。这个公司干什么的？ 你百度百度， 对， 看看有什么相关消息。有的单位它负面消息有点多，就算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先说一说这个文化消费不应该只有手机小屏啊。 对，随着这科技的发达呢，手机就成为了几乎人手一个的必备装备。无论是游人罕至的边陲小城，也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二线城市，还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这些地方虽然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有高有低，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也是各有特色，但是， 嗯， 有一个细节是共同的，大家手机不离手的程度不相上下啊。 嗯， 如今小小的一块手机屏幕几乎承载起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除了日常生活功能之外，这个小屏还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的文化生活内容。以笔者所见呢，虽然所处城市不同，但人们通过手机进行文化消费的现象非常普遍，小屏化趋势非常明显。 嗯，其实啊，就是说那个现在很多人会担忧啊，像这种东西越来越多的是缩到这个手机上，但是在手机上看的话又有点，就是第一看到的内容产品相对单一啊， 有限。 对， 对，当然第二个就是使用手机时间明显增长，线下的文化生活和文化产品消费就会受到影响。 嗯，而且不同地域的这个文化特色人可能看的东西又是一样的。 嗯， 这种趋同性 对 也好也不好，是吧？ 哎呀，但是反正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文化的东西你还是要现场去感受一下吧。 哎，对对 对， 对， 对，摸得着看得见的那种的。 那什么叫震撼的那种？那不是靠小屏就能解决。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去看一些古迹，我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古树几百年的，或者是一些古迹的时候，你就站在那里，你看着它，你就想一想曾经有一个几百万，那就不是几百万年了，几百年前的人啊，他跟你同样站在这里曾经看过这个树、 哦、 或者怎么样。哎，你就感受 江月何年初照人、 哎、 是吧。 对，你就感受一下那种身临其境和 对对对 和历史沟通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你说不定一不小心你就穿越了啊。 你这本来说挺好，说着说着好像又掉沟里了自己。总之就是别让它成为那个一单一的文化生活方式、 哎、对， 对不对？ 隔着屏还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啊。再来说一说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啊，引发互动话题这条新闻，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人会教育手下啊 啊， 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 怎么地？ 他们会立刻辞职的。 哎呀，惹不起、啊。 还有什么毕业四年我换了13份工作？ 嗯， 网上有很多有关年轻人频繁离职的文章，说一言不合就裸辞、闪辞。有一些年轻人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缺乏定力，频繁跳槽，希望以此来增加收入或者是谋求高位。可是工作换来换去， 事业有所起色的非常少啊， 就换来换去的人很多， 嗯 啊，有所，因为你在一个单位待不长，下一个单位一看你这简历，人也不会重用你的， 嗯、也是 会觉得有原因，对吧？年轻人有自信、张扬、敢闯、敢拼的一面啊，但也难免会有这种眼高手低、心浮气躁。有句话说得好啊，有什么样的能力就会匹配什么样的工作。 嗯， 如果您刚进入社会就一心想着深登青云梯，出名要趁早啊、 嗯， 也许很快就会陷入心态失衡的这么一个境地。不要忘了，学习和历练是年轻人的首要任务。 嗯， 因为你还得，你不是一个熟练工啊， 嗯、 对不对？ 对， 尤其是修炼一些这管长远的内功。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从青年到暮年，一心研究核潜艇。 哦， 我天哪，成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对，其实你不管干什么，嗯、你要不沉下去，你是做不出这个干不精的，对吧？好。 嗯，这个屠呦呦也不是说年轻的时候人家干嘛了就出名趁早了、嗯、对吧， 对， 这一下人家一鸣惊人啊、嗯、谁不知道， 除非你是天才中的天才 啊，现在自以为这样的人有点多。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说白了就是脚踏实地， 哎，看看大家都见过什么样子的辞职的奇葩的这个理由，包括对对，包括你干过几份工作 啊， 你当时又为什么换这个工作？ 嗯， 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嗯， 地南天说了，去年有一个小伙子通知我说他要辞职啊，我问他你为什么辞职啊？ 啊， 理由是好、啊、北京的外卖不好吃，我要回家疗养。嗯， 我的个， 北京的外卖不好吃，他要回家疗养， 回家吃吧。 你是成都的，是不是？来看一下 哎，是，那您要是说我就需求这么大也行， 哎，也行， 哎，对吧？ 我的梦想就是吃， 哎，对。平安猫说了，毕业后一头扎进医院，一干就是10年。 哎呦， 我舍不得编制，这就限制了我的追求梦想的脚步。 嗯， 我特别羡慕我那些可以换工作的同学。 没有没有，你听完了我们的，你我觉得你都不用羡慕。 对对对， 你十年下来，你现在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已经主任医师了？ 那人都有编制了呀。 哦， 那不是都有的吧？ 对对 对，吧？所以这。那个就是说个人要的不一样， 嗯、 啊、这已经不容易了。嗯，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唐小栗子说了，哟，你要说换工作的话，我换的比较杂，都是比较杂的。你看我卖过服装，当过手机检测员，互联网公司线下活动员，动画公司上色工作，照相馆摄影师，旅行社旅行设计师，现在是博物馆研究员。哎呦，他这个感觉一路走过来，从服装一路跨， 但都是这个 跟审美有关。 对，但就除了手机检测员吧，其他都、 哎、没有，他可能是给手机调色的、 嗯、哦，检测员呀， 哎 哎，对，主要还是在这个追求美的道路上， 哎、 是吧、 哎？对对对，好， 一看就爱玩。 嗯，再来看看，还有你那其他的朋友， 你不见过他吗？ 唐小丽子 啊，没做过节目吗？ 哎、 高磊可能跟人做过， 嗯， 还是你忘了？ 哎，那我拍一下啊，要改天见一见，好吧？来。 哎，数学宝贝说了，回国8年了，一共待过4个单位。哎、嗯，除了第一个呢，是我这刚回国，我不了解这个国内啊工作市场的情况， 嗯、 有点盲目入职了。工作了3个月后就果断辞职之外，其他的我都还做得挺长的。 嗯， 第二个、第三个其实是一个公司，公司发展太快了，事业部单独成立了一个公司。 好、 嗯， 那他还到底去过哪些公司？咱们广告之后回来跟大家揭晓。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10年更好。 We the first sweet, join us.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在1200美元关口上方窄幅震荡，每盘录得日内高点1206美元，全天最低1200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06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白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利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诚邀品鉴，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路上。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和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工作辞职的事儿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好家伙动不动裸辞啊，这个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什么叫裸辞呢？就是说他其实没有找好下家 啊，对， 也没有明确的目标。 对对对，我啥也不要了，啥也不管了，我就咔咔就辞职， 就是不干了。 嗯，对对对， 就是、也不干了，就是那个劲儿、 就是那种劲儿 啊。 所以呢，我们说一说，您如果是您是在公司里啊，经常担任这些职位的，或者是你见过哪些辞职的理由？ 啊、对对对对对、 啊，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反正就事关辞职的事儿呗， 哎， 是吧？ 另外，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比如说你换过多少份工作、 哦、 啊？你当时为什么要辞职？ 对， 又为什么选择现在的这个？ 你看刚才念那个数学宝贝嘛。 嗯， 他不说第二、第三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公司嘛？ 嗯嗯， 工作5年之后为什么又辞职了呢？ 嗯， 因为公司搬家离家太远了。 哦， 哎，所以呢，就到了这份现在这份工作。 嗯， 其实原来挺喜欢，他从来没裸辞过， 嗯、 都是找好下家才离职的。 嗯， 现在这份工作2015年8月31号上午在原单位办理的离职， 哎、 当天下午来在现在这个公司办理的入职， 哎、 我就是无缝对接。 哎呦，明天就是您这个辞职纪念日了啊！ 当然下午就变成了入职纪念日。 对对对，再来看一下 Brandy。 太神奇了。 Brandy 说了、嗯、我们公司今年招的学生啊有好几个离职了已经。 哎呦、 哦。这才刚刚几月份。说其中有一个最奇葩的理由是每天早上坐电梯的人太多。啊、哦、这哥们本身就奇葩。同时他被录用的时候他以为是诈骗，给我们人力资源部一顿喷。啊，就你小样你还敢骗我 啊？还我录用了，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什么德行吗？我能被录用吗？啊，后来是真的录用了啊。后来解释是自己忘了在我们单位面试过啊。好， 这还不如不解释啊。 好家伙，说，然后人力资源把合同邮给他，让他签了给寄回来。哎， 嗯、 他磨蹭了一个礼拜，把合同加自己的行李一块寄过来了。好家伙！这是一看当时人力资源部的人吓坏了吧，寻思过来要账的，这是啊，让人力资源部的帮他保管一下行李，关键是 还是 到付。 要不然他能寄行李吗？ 哦， 要不然他能寄行李吗？ 哦， 对不对？就是因为是到付，你把我这行李钱都付了。 先生，不是就好，寄了一块地还是到付？招他进来的人，那个人肠子都悔青了，天天被我们调侃，说你这是把你亲戚给招进来了呀！ 招一祖宗， 把祖宗给招进来了。 哎，这他辞职更好，我觉得这样人肯定 对，但他肯定也干不长。 爱占便宜自私、 嗯、乐死我了， 什么人都有。他辞职的理由比他干过的事儿以来根本就不算奇葩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对、 啊、楼梯人少您爬去、啊 嗯、 摩萨尔说了，当年当然是有使用年限的呀、 嗯、 一般到10年我爸就会说啊换了吧换了吧，感觉这个很费电、 哦、说电器 啊，说很费哦，爸爸能感觉出来这个东西费电了、还是爸爸看上新款了、 爸爸每天都在盯着电表、嗯来看一下， 不容易。 还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啊，发来好长一条、 哦、 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说10年毕业第一份工作不是很正规，就为了攒个经验，几个月后找了第二份工作啊，是公司新成立的市场部当部门助理，新成立的部门啊， 就终日无所事事啊。 那何必成立他呢？ 后来公司搬家，我就离职了。然后11年第三份工作，公司很正规，做人事行政专员，一直到2018年。刚开始公司还好，哟，你这份工作这不7年吗？今年一直干到现在。 对。 后来越来越不景气，工作越来越轻松。本来想离职，可是这家公司跟同事相处的太好了，每天太快活了。人都快快活废了，你知道吗？ 改成度假村了。 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说那个企业怎么留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工作环境也特别重要。就是 的工作嘛，我看着像玩去了。 不，就工作是一方面，就工作环境，你比如说跟这个块相处的特别 人际是吧？ 开心也是很重要的。 是。 那2018年公司大批量裁员，于是我中奖了啊！这本来想离职，现在被裁了啊！ 哎，这是不一样啊！ 四月离职，五月就到了新单位报道了，等于一个月工资没少， 不错。 那还在同事们的羡慕道喜当中拿到了几万块钱的赔偿金。哦，这把他辞了 啊？对，但辞人是要这样的，他离职是没有的， 没有的哦。新工作单位是事业单位，离家近，工资比原岗位高哈。岗位通俗来说就是什么叫 不懂、 听不懂啊？说各种公文流转吧。刚才说到年假，现在的新工作年假从毕业参加工作开始算，不是入职时间算了 啊？啊，对，当然从工龄算 啊， 就应该从工龄算 是吗？毕业的年限开始算吗？ 不是。毕业参加工作，人家写了，必须得毕业跟家待着不算。 哦，所以我入职就有年假。其实国家就是这么规定的， 是 只是绝大多数公司都不这么实施。 那是他不对，就是应该算工龄。这工龄得以你参加工作为准。你不是说我毕业在家待了五年，这五年就不应该算？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啊。好的，来， 是不是正是这样的人？ 对，我得回去找人事部谈一谈。接下来咱们你看你那里还有吗？ 啊，你重新上学是不是就归零了？ 我不知道，我 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归零了。 有没有人事部门的人给我解释一下？是这样，你看， 你还是问咱们同事。 我原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后来又完全就是辞掉工作去上了学，然后后来又毕业重新找的工作。 对， 这算怎么个情况？ 是不是可能从头算了。 下面时间说说新闻吧。 我猜啊，我不知道， 心情不是很好。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好 亚运会这个继续进行当中，好吧。 为期6天的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呢，早前落下了帷幕。贯穿始终的中日选手之间的这种对抗也阶段性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哈。和仁川亚运会中国泳军金牌数大幅领先相比呢，雅加达泳池中日对抗从始至终都是难分难解。孙杨、徐嘉余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游泳领军人物。而日本队也涌现出了独揽6金的天才少女池江梨花子。 我刚才看到花子，我就前面差点看成雌花子啊，他叫池江梨花子， 6块金牌。 哎呦我天，这个呢，我说实话，这个到时候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这都是 辣手的人物啊。 对，主要对手。 实际上现在是东京奥运会之前的一次考验了啊。中国队最终交出了19枚金牌、17枚银牌、14枚铜牌的成绩啊。在这个中国游泳队方面来看呢，成绩是符合预期的，确实也不错啊。对，亚运会也达到了锻炼队伍的目的。单从这个中日选手这个对抗来看呢，虽然从上届领先日本队10枚金牌到这届差距被抹平 啊，抹平了都。 那你也得允许人家发展呀，这就是互相督促嘛。中国游泳的优势是有所削弱了，但是从项目成绩来看，中国队在一些项目上呢是取得了突破。也给备战东京奥运带来了新机遇。 对， 布达佩斯世锦赛之后，这一年来呢，中间经历了这个全运会，我也觉得呢，中国游泳整体势头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基本完成了新老的这种交替啊，这是中国游泳队负责人说的啊，可不是我说的。我没什么可觉得，我觉得就是棒。 另外再来看一下啊，中国队在8月29号这一天啊，夺得了5枚金牌、3枚银牌和5枚铜牌。金牌总数已经超过了100枚啊。这个王凯华和杨佳玉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哎，就是哎，就是中国女子竞走的那个姑娘啊，就昨天晚上我看到领奖的时候，哎呦，我难得就不是说难得了啊，就是这是位大美女。你们可以看一下，真的，就是没有，不是，哎，我是说， 这么有能力，你光看人表面 啊，不是 啊，就是竞走锻炼，风吹日晒的，对吧？ 对， 还能 其实那个我们以往的时候，对于竞走运动员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晒得特别黑， 晒得特别黑，然后皮肤也很差。 对，因为他老在外面锻炼呀。 对对对，哎呦，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也成为了就是中国竞走团队的，其实你们 一枝花， 一枝那个就该就像一个叫什么对外的 logo 啊。 看来在你心里是生根发芽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开玩笑啊，但是确实是昨天颁奖仪式让人眼前一亮啊， 不容易不容易啊。 好。 你这个说的是很多，还有其他奖项对吧？ 啊，有有有，陈艾森、杨浩以领先亚军60分的巨大优势夺得了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还有施廷茂、亚昌尼摘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 昌雅尼 啊啊啊，昌雅尼，那我刚才读的是 亚昌尼 啊，好， 你自己啊，你不知道吗？ 啊，昌雅尼啊，这个口误。还有中国花样游泳队不出所料夺得了集体金牌，并且为中国代表团夺得第100枚金牌。 对， 那昨天晚上还有一个事情，哎，我觉得是特别要说一说的， 也是想不到， 哎，也是想不到啊，就是 曾经挨过打的这个队员们为祖国争光了。 29号，昨天啊，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英雄联盟项目，就是我们说的撸啊撸项目啊，中国队3-1战胜了拥有李昌赫的这个劲敌韩国队，夺得了金牌。 嗯， 哎，我们电竞这也登上了这个亚运，虽然是表演项目。 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咱们还玩。 对，怎么还玩？ 过来！ 你看他们现在也是身披国旗啊，这个 他们也很激动吧？ 非常激动，应该是每个人的梦想。我觉得是这样。 对， 无论是哪个行业，我相信都每个人的梦想都是能够有机会为国争光。 对， 就如果有主持人大赛，对吧？嘴皮子大赛，我们也希望 你去，你去。 嗯，我们也希望自己能身披国旗参加一下。 哎，我们说了很多金牌，我们也来说说铜牌哈。 嗯， 这就是这个曾经孤军作战的中国奥运马术3项赛选手华天。啊，日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呢，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收获一枚铜牌，已经是他目前所曾期待的最好也最现实的结果。 嗯， 因为他和爱马们的这个训练和参赛计划都以2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为终极目标。 嗯， 他我觉得就更不容易了，总是这个一个人在奋斗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啊，对对，要做的事情又很多啊。嗯，特别期待更多的人呢了解马术，关注马术的意义。 嗯。 啊，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工作。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粒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工作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解释这个， 对对对， 这个工龄的事儿啊。小瑞的幸福说了，是从第一份工作开始计算年限，然后减去上学时间。还有一位叫做 Beer 的朋友啊， 反正挺多的。 他写的非常的专业，我愣是没看懂啊。 没事，你还是问咱们这个人事的同事吧，你要面对面的，对吧？ 回去 谢谢大家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大帅就要放假了，马上。 没有，我要去算一算，我是不是应该多几天年假啊？ 多，你可能得有600多天。 哎，好， 城南李院长说，我呀工作20年了， 嗯。 一共服务过3家公司 哦， 每份工作都是把现在公司干倒闭以后啊，由这个当时的老板保送进下一家他朋友的公司 哦， 啊，现在这家可能又快了，看来那个小公司的寿命平均大概就7年左右。 好，这李院长， 您这检查呢？您 这个不是哎？但是我觉得啊，你看他这个信息里面透露出两个信息 哦， 一个是他在这个公司一般都干得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板就首先人家公司一倒，人家会推荐他去另外一家公司。 哎，首先愿意管，而且还是 推荐 保送。 对 对 对对对。 啊、 另外一个，你看他人家为什么这些老板对他这么好？ 嗯、 人家用的词，你看说，我服务过3家公司，这个对自己的定位特别的准。不是说我在这3家公司干过或者怎么着，人家叫我服务过3家公司。 虽然用词儿这么谦虚，但实际上是都倒了。 哎，对，没有这个 不一定是他的问题。 哎，好。那个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啊，要求匿名。然后我81年生人，17岁就参加工作了，20年没换过，不是不想换啊。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赶上父母被淘汰，我得养家呀。 那对。 后来又得攒钱娶媳妇儿呀。 哦。 现在岁数大了，又不好找了呀。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要换工作啊，就得趁早。 您不用建议 啊。啊，钱多钱少不重要，关键是开心， 哎、 别跟我似的，哎呦，天天皱着眉毛上班。这我觉得您这心态也得调整一下 啊、哦！ 既然换不了了，你就得学会享受啊，对吧？ 想想办法。 你要老是这么想的话，嗯、你这过得多憋屈啊！ 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喜欢炒股票， 嗯 啊，炒时间长了呢，多少是有点经验的嘛、 哦、 啊，成功几率相对较高， 就是多少点赔。 但是所以人家找那个工作就一个要求，别耽误炒股票。 好， 所以最后他也找着了，人公司就是不要求他更长的时间工作 哦、 啊，就是这点人干工作也有干，因为他说我老闲着呢也不舒服， 嗯 啊。有个工作干，然后也不耽误炒股票。 上午9点到下午3点，别干活。 具体的我 不让我干活。 对，但是人家就要求你人在就行。 哎，好吧， 这达成一致不就行了吗？ 好嘞，祝他们幸福。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日前正式成立，该融媒体中心集中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新媒体集团3方优势，整合新闻类节目资源，实现集中指挥、统筹调度、资源共享、协同生产、多维传播，有效整合北京广电的微信公众号、移动客户端等渠道资源，构建新媒体矩阵，统一管理，实现一键发布，整合传统传播渠道，统一新媒体出口资源，做好内容的协同发布和用户的统一管理与运营，整合技术系统现有资源，根据不同媒体的特点提供特定生产和发布工具，满足记者随时随地抢发新闻的需要。 再来关注呢，概念海报、角色海报等相继披露之后，即将于10月1号上映的 3D 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发布了历险版的预告片。 嗯， 阿凡提的故事还是应该让小朋友多看看， 是啊，很怀念当年的那个，就是他那个是 那个木偶布偶的， 叫木偶的是吧？ 对对对，其实那个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不太需要 3D， 我感觉，因为那本来就挺立体的，是吧？ 对，再来看一下啊，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主办方25号公布了首批入围电影名单，其中包括3部中国电影啊，中国导演万马才旦执导的影片《撞死了一只羊》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这是继2015年《塔洛》之后万马才旦执导的影片第二次入围地平线单元。另外还有2部中国影片将在本届电影节非竞赛单元进行展映、 哦、 包括张艺谋执导的《影》和台湾导演蔡明亮执导的《你的脸》。 2部啊，一共是三部嘛， 3部啊，中国作品、 啊，对对对。2年前呢，六小龄童推出了首部自传《行者》，该书出版2周年之际呢，六小龄童推出了《行者》精装的珍藏版啊。 嗯， 之所以定名为《行者》，是因为这本自传主要讲述了我行走生命的历程，回顾过往，人生如戏，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嗯 啊， 这确实是六小龄童先生的这作品，还是应该要看一看。 另外再来看一下啊，很少有人不知道动漫《樱桃小丸子》的嘛。那这部温情的动漫塑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动漫形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据报道说，日本著名漫画家《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今年这个8月15号20:29哦，因乳癌与世长辞，享年53岁。哦， 没想到。还 是 比较年轻的啊，这个岁数。樱桃小丸子素有阳光漫画和长寿漫画之称，健康诙谐的内容风格使其男女老少通杀。在出道30周年的时候呢，樱桃子曾留下这样的话语：在这30年间，不论是美好的事或者是艰辛的事都有很多，但大家呢都让我作为作家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光是感谢仍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那樱桃小丸子呢，作为全球知名度最高乃至就是最具影响力的动漫作品之一，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啊！这个是画了很多他自己的经历啊。 是应该是，叫醒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工作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对，换工作、辞职的经历。 哎，微笑说了 呀，早王一大帅，现在90后太有个性了。记得第一批90后正式加入职场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大公司专门研究如何和90后相处。 90后应对部 啊， 成了一个部。 他说，我听说最奇葩的离职啊，就是一刚毕业的大学生入驻某大型事务所，不久之后就提出辞职，原因是。我好久没有喝妈妈煲的汤了，就是上这个班没法喝妈妈煲的汤是吧？ 你们家开餐厅完了吧？ 哎呦，这 是不是认真的？就是说， 哎呦， 还是说人找一借口走了 好，来， 因为这有点，这儿一匿名的啊，10年工龄，从18到28岁，在一个企业，但是不同专业 啊， 一个企业，先开始是药品的库管，后来做电脑桌面维护 啊， 之后呢，做了采购主管，现在已经是项目主管了， 电脑桌面维护。珊珊快捷方式， 哎，不是你这学计算机的不知道吗？电脑，所谓电脑桌面维护，就是对硬件进行一些处理，就坏了呀、什么维修啊、调整。 真的假的？ 是是是，现在都叫桌面维护 啊。现在我已经多少年不接触我的专业，现在已经进不到这个。 你还想要工龄？你都什么都不知道。 哎，我真的啊，多少年不见， 并不是把电脑。 我也想，珊珊快捷方式还有一个专设一个工种， 我也是上个星期才知道的 哦。 这幸好知道，不然咱俩真的干这犯傻。 干这个的还有， 就自动排列一下，然后你就是一份工作，这是干不长。 来来来来，还有好多朋友啊，要求匿名的，我们一会儿好好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啊。但是 Mars 说，作为服务行业的一员，我还是很理解年轻人辞职的 哦。 啊，企业都说家文化，但是你老对这个企，这叫你对企业忠诚，但是你要光空画大饼，老让员工义务给你奉献加班， 对， 强度大，要求高。收入没有相应提升，人家不能老干。年轻人孑然一身，没压力，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和时间重新学习转行，自然就不干了。 对，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7米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这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啊江南南部和东部、贵州的南部、华南、云南南部等地呢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预计雨量在100到120毫米之间。北方的降水中心呢今天将继续东移，吉林东部啊、黑龙江的东部雨水呢明显的增强，同时呢西北地区、中东部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又有一轮这个新的降水在继续发展。那么今天呢东北降水呢应该总体来讲还是减弱的，那么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降雨呢会逐渐的增多增强，预计啊这个未来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内蒙古的南部还有甘肃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呢西北和东北部分地区啊近期雨水比较频繁，需要注意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这是降雨情况。这个下边呢就是说一下气温。在南北两片降水之间呢盛夏的余威啊依然是存在的，高温呢主要盘踞在四川盆地一带。重庆呢是高温的核心。不过呢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啊这些地方呢虽然气温并不是很高，大概基本上都在33度左右，但是呢空气湿度特别大，天气还是闷热的。整体来看呢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天气应该是不错，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京通快速双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富十路五环外杨庄东街桥上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西六环双玉桥，建议后车提前绕行。稍后继续是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工作上的事情啊，说一说您曾经见过哪些奇葩的辞职理由啊，当然您也可以说一说您这么多年换过多少份工作啊，为什么离开原来的公司，包括为什么选择现在的。 是 啊，也可以说，当然也有一些从一而终的，对吧，啊也可以说一说。 也很多呀。 为什么一直坚持的。那我们接下来有位朋友啊，这个想要匿名说，毕业5年了 换了四份工作，现在又想要辞职的边缘了。为什么呢？是公司换办公室，新办公室刚装修完，放味时间不到一个月就要搬过去。虽然做过甲醛检测以及治理，但是甲醛释放不是一朝一夕的呀。关键是我在备孕，我心里很担心。 哦， 新办公室只能开三扇窗户，本来领导说给一个通风的窗户下面的工位，后面也没有给。那现在我就很犹豫要不要辞职了，甲醛简直太可怕了。我觉得是这样啊，你既然都已经决定说都下决心到要辞职这个地步了，我觉得你不妨去最后跟领导再聊一聊，就这个，比如说你能不能比如说先不搬，或者是一定要搬过去的话，能不能一定要我要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如果这些真的都没有办法满足你，而且你心里又对这个事情特别介意的话，那你再考虑辞职，对吧？还是要最后再去争取一下。 比起这个备孕来说，确实还是 对 要孩子这个事儿比较重要、啊、 对，因为这个万一以后产生 对身体影响呢，对吧、嗯、啊，对，不过现在这个装修也建议单位多用这些环保材料、啊、 嗯， 注意通风。你领导在这屋里也不舒服啊， 来看看你那 军儿说了、嗯、我从03年1月到现在换了三家单位， 嗯嗯， 目前在第四家单位上班，应该还算稳定吧、嗯、相对稳定的原因呢，是我觉得作为职场人应该有企业忠诚度， 嗯， 不过作为这个人力资源的人员呢，我 听 到过一个最奇葩的离职理由。 哦， 同事说呀， 嗯， 他上班一年， 嗯， 家人一直在生病着， 哦， 感觉这工作和家人不合， 嗯，犯冲 辞职了，对，嗯，哎呀，这个迷信， 哎呦我天哪，这个也， 您倒赶紧带着家人治啊， 你这样，就是你不是 HR 吗？你说你这样，我给你找几个跳大神的啊，这种也行。再来看一下， 反正是个折就往上写、哎、是吧。 这还有一位随风飘走的云啊，说这个想不到在齐齐哈尔还能听你们的节目，真好。哎呦，这是在外旅行都不忘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啊。 收音机听呢、 啊、这网上的手机 APP、 哦、都能听。 对、啊、在我现在这个单位之前呢，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超市啊。你看我、哦、这个他是一直在超市工作好像 啊、 哦、你看啊，他有好多超市都被这个就是收购兼并了，都有好多。 嗯，还行，他一共提了仨，你就说吧。 啊，说吧啊，08年在美联美超市，就辞职，理由是听说超市要搬家，就是这个地方人家不租给美联美了啊、 哦， 我辞职了，结果没半年，人超市上市了，嗯。 啊 不是，超市 没 了啊！我 靠，您这蛮拧！ 哎呦，我这超市没了， 因为让物美给吞并了。 哦，13年我在家乐福超市，这个经不住别人的蛊惑，我又辞职了。嗯， 结果又回望就物美了、啊、 好、啊、家伙，您这个转来转去啊、 哦、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 嗯、孟传奇说18岁开始干餐饮，奥运会那会儿去开公交了、 哦 结果开了两年，儿子出生我又干回餐饮了。 嗯，为了让儿子有饭吃是吧、 哎、对，我但是我总体听下来， 嗯， 公司搬家好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辞职的原因。 这就跟以前迁都一样是吧？ 哇，您这动静。 没有没有，就是 离自己，因为已经熟悉这个路嘛， 哎， 觉得舒服的。当然你上班突然从一小时变成三小时，那是不是谁也不乐意？ 嗯，对，因为有很多人选择单位，他是就当时选择这个单位， 就是家近， 考虑到了一个地域的问题。 哎，对对， 对吧？嗯，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啊，还有很多逆 着的。佳木说了啊、嗯，我是法律专业毕业，至今都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哦 嗯，频繁跳槽，个人认为呢，你得从个人角度上看呀，应该有这个职业的生涯规划。 对对对对、 啊，从单位角度看呢，应该有吸引留住人的制度、平台和氛围。 哎呦，你看人家说的， 哎，不愧是 专业 是吧？啊，而且都用繁体字。 对对对，哎，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见过哪些奇葩的离职理由？包括您的工作，您现在都干过几，就待过几家单位了，然后当初为什么离开，又为何选择现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说一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行行， 嗯，养心殿下个月开工修缮啊，两年后故宫开放面积将会达到 80%。 2016年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工程启动，而至今呢，故宫的施工队伍却迟迟没有进驻到养心殿。那么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故宫人在干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偷懒呢？那在日前召开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工匠基础培训考核总结会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说，养心殿研究性保护工程启动至今，故宫一共开展了与养心殿有关的33项研究课题。人家不是说这个 上来就修、啊、 上来就修，人家研究好了才能修、啊、 对，还得考核啊，你得达到标准才能让你去修、嗯、 真的 谁都来修、 嗯、 单院长介绍说呢，养心殿工程在下个月即将正式开工、 嗯、 啊，施工的过程依然是研究性的，一砖一瓦一块木材都必须得到清晰的记录，不需要换的坚决不换，需要换的换什么材料，跟历史上有什么关系，那得研究的明明白白、啊、 哎呦， 目前呢距离故宫百年大修的竣工期限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嗯、 时间紧任务重啊，那真是单霁翔还透露说呢，到2020年6月30号故宫目前正在进行的维持18年的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以及维持8年的平安故宫工程都将告一段落， 嗯， 届时除了养心殿将再度开放，故宫整体的开放面积也将扩大到 80%。 火 在这个维修的队伍当中哈、啊嗯、比如说他因为他也有这个漆画呀 啊、 嗯、也有这个我国港澳台的同胞， 嗯， 年轻的小姑娘在那儿做的这个， 哦， 哎呦，特别感人、啊， 特别棒、啊。 所以有这种专业的、敬业的态度、 嗯， 我们就真是又放心、 嗯， 而且值得我们学习。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北京开往塞哈坝的乐享河北号京津冀旅游班列，日前在北京站举行了发车仪式。据了解，这个乐享河北号京津冀旅游专列啊，是河北省旅游委与北京铁路局联合打造的，就是为了通过挖掘河北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旅游打造的周末旅游的特色火车短途线路产品，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差异化的这种需求啊，吸引更多北京天津的游客走进河北，乐享河北。 总之这个乐享河北号呢旅游专列还将开行北京到张家口方向的草原冰雪冬奥游，北京到邯郸石家庄保定等方向的历史文化体验游，北京到衡水沧州等方向的休闲度假欢乐游。 嗯、 哦、到沧州不得学习点功夫吗？ 对，好，你看人家这个火车会穿过哪儿啊， 嗯， 它的行程涵盖贯穿国家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康熙饮马驿站、小栾河湿地公园、太阳湖景区等20多个旅游项目， 边走边玩呗。 嗯嗯嗯 啊、哦、真不错。 对，再来看一下啊、嗯、京津冀3D 建起科技资源创新服务平台。 这是京津冀科技资源创新服务平台日前亮相，将通过科技资源加数字地图加情报研究加平台服务特色模式，推动京津冀3D 科技资源信息共享，面向 3D 政府企业科研人员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嗯，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税务小贴士。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为了进一步增强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动力，4月2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 2018年7月11号，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规定，自2018年1月1号到2020年12月31号， 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广大企业能够及时准确享受减半征税政策，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回来看看大家的这个 上班的 情况啊，包括你见过哪些辞职的理由啊。 那德德就说了，我就是做人力资源的，那有很多小女孩跑来跟我说离职原因是什么呀？ 什么呀？ 我结婚了啊，我有老公养着。 哎呦嚯， 这都是短期的抑郁吧。 啊，叫什么？ 就是你只能做这个短期的梦，你老公养时间长了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啊， 对不对？当然也有不能说都不行啊，保不齐。 但是女孩最好不要这样，就 是你不独立啊，对不对？ 早晚有一天会后悔的。来看一下一位叫匿名的朋友啊， 大帅告诉 我这边全是匿名的啊，说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上午入职，下午我就辞职了。 哦， 原因是家里托朋友给找了一个工作，还算是专业对口，所以不好意思不去。跟领导说了之后，他说只要以后需要你可以随时回来，估计领导也就说说客套话啊。后来这个家里找的工作辞了，原因是这家伙老跟我爸告状。我想我都多大了，我您还干这事儿，受不了我就辞了。那你说你这个、 这是不太成熟。 对，我估计你现在你后来也没有回当时那家单位吧。就是人家虽然领导说了你不满意再回来、但是我估计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再回去了。 你也不好意思啊。 是啊， 因为你上午去下午就辞了 对吧。 来， 家里给找这老告状。刘川峰说了，毕业后一直在现在的公司工作已经12年了、分别在网站部、IT 技术部、人力资源部和市场部工作。平均每3年我换一个工种，其实不一定非要换公司，但始终在这个公司工作，而且这家公司节奏很快，离职率说实话也不算低。我现在依然保持着每天加班， 而且括号义务劳动 啊，这样的习惯，从来不休年假，也从来不迟到。留下了的理由，首先是认可公司的理念，觉得干的事情有意义，再有就是周边的强人太多，自己始终没追上他们的脚步，我得加油学习。 哎， 上进心超强的。 哎，我觉得这个人的，你看， 你也得注意 他这种心态的话，当然我们说不什么不加班，不休息啊，不休年假，光加班这些，我们也不提倡啊。但是最起码我觉得人刘长峰这种心态特好， 对， 是吧？ 虚心进步。 哎，人家说身边的强人特别多，我得向人家学习。 哎、你再看这位，跟过去说再见。我06年参加工作，我就因为看不惯老板在我面前吆五喝六， 嚯！ 我不干了，我换了一份工作。 那以后是没人在你业面前吆五喝六了，有人给你钱不？再来 看 不过可能这老板确实也没啥水平。 哎， 谁有水平谁老先要。当然你过来干了，你这 是。再来看看啊，花仙子说了，大学毕业至今只换过一份工作啊，每份工作都不低于5年，离开第一份时也是因为太安逸没有突破，当时就想我刚这么大难道一辈子就活着这么活着了吗？ 哎，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 顿、于是毅然决然的辞职，然后找了份颇具挑战的工作，一干就是10几年，现在依然深深的爱着他。 你看人家就是愿意干这， 找到真爱了。 对对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给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再来。 今天发来信息比奇闻异事都长。 对，我觉得， 他今天信息质量挺好的。 对对对对，特别说的都特别的，怎么说呢？有切身的感受啊。咱们要不说说大家的？ 你又 我真的觉得都大家发来这么长， 你非得说这个， 我都不好意思不读了。你看，比如说格云说了，他辞职为什么呢？说小时候小地方待惯了，从来没有什么会议啊、培训之类的。这第二份工作呢，成天在午饭时间和晚上下班以后各种开会，和完全和工作不沾边的培训。那在公司层层领导天天画大饼的工作当中，干了不到1年的时间， 没法干。 现在公司的老板再次邀请我过来给他帮忙。临辞职后， 被各种挽留我也给拒绝了，那种感觉真爽哈。但是来了这个地方也有很多不爽的地方，公司太小太小了，员工还没有股东多啊，除了我就另一个同事是纯员工啊。 老板还让我入股 啊。但是由于之前花销大，不懂过日子，手里也没什么闲钱了。另一个员工天天迟到一个半小时以上，每周五个工作日，他能天天迟到的情况下，再来四天早退。 这单位长得了吗？ 哎呦，你们这个好，你就跟这一个就跟这一个员工，你俩还卯上了啊、嗯！ 哎，早退时间基本一个半小时起步啊、等于别人上一天班，他就上半天。 哎呀， 但是工资也不比我少 啊、 哦！要不是，哎呦。长得真不行、我就有别的怀疑了、现在公司也开始轮流拿值班电话了、我老婆还赶上怀孕，最有理由反对轮流拿值班手机的人就是我、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呢，我还是同意轮流值班了、没想到那女的居然不拿、我都疯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觉得这份工作要是辞职了，一定是因为那个不知道脸面为何物同事太不好太恶心了，这人这就是你说的工作环境不好，知道吗？股东太多，就一同事还这样。 嗯， 哎，这人怎么回事、 但是呢，格云，我想跟你讲一个小故事，最后一点时间吧，两分钟，我看能不能讲完啊？就是在一部经典当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葡萄园主啊，他早上想出去的时候，他想要招一个工人进。 嗯， 他早上出去的时候呢，他找了一个工人说：“哎，你进来啊，你干一天，我给你一个金币。”好，你进来干。然后他中午的时候他又出去找人说你哎，找了一个人说你来你干啊，你进来干，我给你一个金币。到了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他又出去找人，找了进来说我给你一个金币。 这干嘛呀？ 然后不是人家招人吗？进来以后、于是等晚上结账的时候，早上来的那个人就不高兴了。 当然了， 就说哎，为什么我干了一天你给我一个金币，他是刚来干了一个小时你就给他一个金币。 凭什么呀？ 哎，你就凭什么呀？他就这样来问。然后这个时候人家葡萄园主只问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招你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的给你一个金币 啊？就说好没 说好，已经说好了，那我最后我再给其他人多少金币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其实这个故事我相信每个人， 这是 你们都 哪儿看见的故事、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肯定读过这本经典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所以有里边有很多大家可以琢磨的话语，就是我觉得格云你有时候心态也调整一下，就是 啊，是不是你俩的工作这制度不一样， 不是你不能说他上班少拿一样的钱你可能会觉得会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没少给你， 大帅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觉得这工作好你把他挤走、 不 你别为他辞职， 我没那么说啊，我没那么说，我是说心态问题啊。来来来， 但是如果就俩人你还制度不好的话、 其实不要， 确实不太好， 你对这个不说了，咱们看下一位啊。云淡风轻说了，我觉得不能盲目换工作，换一个工作要有一份收获或上一个台阶，否则就永远在底层混。我今年50岁，换过两次工作，大学毕业后到部队工作，10年后主动申请转业到了事业单位，虽然工资没见涨，但是见识、思考问题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事业单位16年，从普通员工这个干到初级干部。哇， 人还就是个处级单位， 人家从48岁的时候又毅然决然的辞职了。你看到了私企，你看这个，哎呦，我们今天时间啊，马上这个 向前辈致敬， 向前辈致敬，大家多学习学习啊。好，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领奥莱。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全新一代朗逸2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